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这个口哨吹得真好， 哎，是这个不是我吹的，这是孙燕姿吹的啊。 我当然知道啊。 哎呀，我还以为你误解为我吹的呢，我吹的其实也还挺好。 别，不用不用，大可不必啊。 算了，有点没有出来啊。但是呢，这个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很难去改变。小耳朵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去由我们来点名， 嗯， 于是大家现在呢发现点了半天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以后呢，大家纷纷上来说，商说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吧， 嗯， 商。 我们2022年总要有一些新的变化嘛，对不对？ 就是，不 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变化， 是， 但是要有一些默默的就退出啊。因为后来发现好像这个随意性太强了，导致每次抢到前十的朋友都差不多啊。所以如果大家等上 这叫随意性太强， 想跟我们来打个招呼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 say 声 hi 就可以了。 是，你们就直接过来，以后我们就直接点名也可以，好不好哈？以后呢就有一个这个现场的点名机制就好了。好了，那今天呢用这个超快感这样一首歌曲呢做我们的开场，一定呢是有些深意的。他肯定不是一位冷门歌手，对不对哈？跟我们今天一会儿呢互动话题有点关系。在这个互动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要不要退出。 天气退去哪儿？ 你不是2022年有个退出机制吗？ 啊，对，那 PD 先退出吧，好吗？ 好，我今天改了个名字叫 PB 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8度。那么今天白天晴空艳阳终于回归了， 嗯， 所以这个大风天气退出，你看这退出机制是不是就安排上了啊？天气条件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呢，在冷气团的控制之下呢，京城的气温始终是没有办法回升的， 嗯， 最高气温还是维持在3度左右，天气还是寒冷干燥，所以也提醒大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是在金鱼的眼里呢，万物皆可退啊。想退就能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7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不得不说最近好像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啊。 嗯， 昨天看到那条新闻呢，就是那个冰场呢已经开始可以昼夜开放了哈，说明这个全天几乎所有的这个温度都在冰点以下了，对不对哈？ 哎，是的，而且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河嘛，然后我就发现，每天早上晚上的时候，那个河都是冻住的啊。当然，它这个薄薄的结了一层冰，然后等到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那种波光粼粼的样子。 嗯， 所以你看，就是太阳照射温度还是很不一样的。 说明这个野冰不能滑。 滑像什么？滑 我这么爱滑水的人，对不对？ 提醒大家要去正规的冰场啊，而且要注意安全。 嗯，是，那今天我们要再聊点啥呢？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过得那真是非常的充实，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外加工作和工作，不说停，我就能说到今天晚上。嘿嘿，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呢，在繁忙的任务之后，总得有点放松的小环节。咱们呢也带点仪式感的东西，就比如来个小奖励什么的。啊，当然呢，在这儿也想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再忙几天呢，准备奖励自己点什么东西呢？今天就来聊一聊，在工作之后，你会为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哪些事情呢？ 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好，今天这个要奖励一下我们自己，奖励一下这个努力的自己，对不对啊？ 你这个关注度在这里啊，我也想说，大佐同学最近真的辛苦了。哎呀 ，PD 给你安排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上周已经奖励他一顿鱼了， 可以安心划水啊。 这个鲈鱼呢，大佐最近呢，你看，我觉得大佐也特别有意思。就上次呢，由于吃了2份鲈鱼，有点觉得自己食量太大了。上次只吃了1份鲈鱼，对不对啊？ 不好意思。 对，这个得到的奖励就是少一份鲈鱼。那不知道大家自己对自己的奖励是什么？ 大佐，这个奖励也太容易了吧？ 太简单了，下次想一个稍微高大上一点的啊。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会为了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什么？或者说一说啊，到了年末的时候，你想得到哪些奖励？ 嗯， 但是我们早音乐秀要给小耳朵带来奖励，对不对？ 哎呦，这奖励太好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礼品卡2份。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微信号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58减68、满300减100元的听众专享的玩具券了啊！ 那怎么拿到呢？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回复，你会为自己的努力奖励自己什么这样的互动答案之后，别忘了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礼品卡了。 是的，大家好好想想那些你想得到的奖励，我们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来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

自己说了算， 嗯， 呼吸自由的空气，那才是真的爽啊。 是，哎，我跟你说啊，人可能真的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从刚刚从一个高压的工作或者是其他什么环境中出来， 嗯， 你说给自己放个大假或者怎么样， 嗯， 但你往往会那一天变得无所事事。 哎，我以前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以前说放一个假或者干嘛，我会想说那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出去玩啊， 对， 找个地方去旅行，然后约上朋友约上家人等等的， 嗯， 现在我就只想躺着， 嗯， 就是给我一天时间让我恢复元气， 啊，这也其实还好，就是你要是完全就是松下心来，就是完全躺着就 OK。 嗯， 但你要真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要干点啥，但你往往在家里躺着躺一天也没想出来干嘛。 对， 是吧， 就是不干嘛，就是你刚刚说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以前我会觉得这样很无聊， 嗯， 但现在我非常向往这样的状态， 老了 我就想在家里无所事事。而且就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如果连续上很长时间的班， 嗯， 或者有比较繁重的工作任务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元气大伤。 武林高手用得着这么恢复元气吗？ 对，我需要在家里平躺恢复元气。 我跟你说静瑜，前两年的你才是武林高手，你知道吗，就是休一个小假， 嗯， 就是当时还可以出国，就我特别佩服你，四天竟然去了一趟泰国， 是 这么短的时间玩出国游，而且是那种暴走型啊。 对，因为 你再看看你现在每天躺在家里恢复元气的样子。 对，而且我们当时去不是说要玩景点，或者说你住在酒店里看海的那种， 对，就是到处走。 不，我们当时去，我是去参加舞会，就是一个 舞蹈的国际节的一个活动，就扎扎实实跳了三天， 嗯， 就每天晚上大概跳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上课的那种。 最后一天，然后还到处走那种复古的集市什么的。 对，然后最后一天趁着没有课的时候，然后还跑去一些 vintage 的市集去淘东西。 所以我是不是帮你回忆了一下原来的那种 感觉？对，坐红眼航班回北京，嗯，啊，接着上班。我现在想说，真的是年轻的时候身体比较抗造啊， 嗯， 现在赶快奖励自己一个平躺24小时。 哎，是，你看大达说呢，上学的时候在期末考试之后会向爸妈要点东西作为一个学期的奖励。我记得呢，当时获得过自行车、MP3 之类的。那工作之后呢，想要的奖励就更实在、更朴实了。努力之后就想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嗯， 啊，越是真金白银越好。 哎，你知道我 给你根金条呗？ 对，你知道我今年哪一刻我发现自己的心态真的老了？ 嗯， 就是当马上快要过年了，说要给自己买点什么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枚金戒指。 哦，还好，我以为你真的买了一根金条呢。 就我是觉得说金条其实跟存钱大概意义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想要买一些就取悦我自己的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买其他的东西也不保值或者干嘛，我就给自己买了是金戒指。 所以你下次不要把你那个现在变得不文艺归。就是嫁祸于我们这些人， 嗯，啊！ 你就说你自己，你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追求啊？ 务实于 啊，对啊。壮小壮说，奖励自己回家过个好年，应该是最希望的啊。因为疫情加上生宝宝，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 嗯， 想念家里人，以及家里的这种饭菜的感觉啊。 哎，真的是啊， 嗯， 这个也是我的愿望。我已经连续3年都没有回过家里了，在过年的时候。 是啊，这个影呢比较有意思，他说他这个真的很实在。他说我想奖励自己一个抗衰射频仪，这个是什么东西？ 用女孩用来保养的仪器。 啊， 嗯， 他说由于自己坚持不下来，后来又吃土了。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家的就在吃土。 嗯，你家也有一个是吧？ 我真的太懒了。哎，我对这些仪器的东西特别的感兴趣，包括像当时在做早餐的时候，不是也有搞过很多的早餐机， 嗯， 包括现在在家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在我们所有朋友当中既拥有吸尘器， 嗯， 还拥有拖地机，还拥有自动扫地机器人、自动拖地机器人以及洗地毯机的人。 你那些如果说自己就是你的感觉是你自己要是能不下床他们自己动起来， 哎， 那就更好了。 是这样的，就跟买了洗碗机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不用自己刷碗了，但是问题来了，请问谁来把碗放进洗碗机里？ 你那下次直接给你头上挂个饼得了呗，然后后来发现你只吃了吃正面半面， 请问谁来帮我转这个圈？ 转这个饼是吧？好了，像你这么懒的人，我觉得你还是在家睡一觉好了哈。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会为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什么？或者说你现在特别想得到那些奖励是什么？赶快来到早安秀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 Don't know how to feel. Sometimes it's like I'm living on a Ferris wheel, torn between the fiction and what is real. Oh, oh, oh, oh. I hear you whisper to me to give you all control. Some days it's harder for me just to let it go. I just need to step out and step into your flow. Oh, oh. No matter what the pressure, You will always be the answer, answer. Only you know how to steady me. Ready my heart for everything that's coming my way. Help me trust that you're ahead of me. Going before my feet with every step I take. Only you can come storming. Only you can restore me when I'm gone. You steady me. Only you can steady me. To tell me what I need to do. The only one I need to be listening to is you. So I'ma take your hand and I'ma let you lead me through. Oh, oh. No matter what the pressure, pressure, you will always be the answer, answer. Only you know how to steady me. Ready my heart for everything that's coming my way. Help me trust that you're ahead of me. Going before my feet with every step I take. Only you can come storming. Only you can restore me when I'm gone. You steady me. Only you can steady me. Hey, go. Steady me, me. My energy on two. I'm feeling like I'm through. These problems weighing me down. So I'm trusting all in you. Serving you into the death of me. Even if my life gets ten and no, Stephanie, I just put this in your hands and it's finished though. And you never let me down, so I know we winning. Oh, only you can keep me calm. Only you can see me through. Only you can set me free. Cause only you know how to steady me. Ready my heart for everything that's coming out. Help me trust that you're ahead of me. Going before my feet with every step I take. Only you can come and storm me. Only you can restore me when I'm gone. You steady me. Only you can steady me. Steady me. Only you can steady me. Steady me. Aaron Col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Steady Me， 非常好听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冬天你准备给自己来奖励点啥？刚才静瑜给我看了看他自己奖励自己的戒指，好可爱啊。 哎，是不是 超 cute 啊？ 因为有一个小爪子，就是好像有一种虎年虎爪子抱着你的感觉啊。 虎爪子抱着你。哎，咱们这么说啊，你要是那种卡哇伊比较可爱一点的虎爪子也就算了，你刚才真的是真虎爪子搭上你。 对啊，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它就是个金的呀，金就是黄金虎爪，是不是寓意很好的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挺棒的，它叫抓住小美好 啊。 哎，虎爪抱着你的小， 好听好听， 就是。这叫什么手指头啊？ 小虎爪哈，小老虎哈。 嗯， 但是你刚才也给大家成功的营造了一个你在家里特别懒的形象啊。就查理普斯呢，这个基本跟你快有一拼了。他说想去泡个温泉呢，算了。后来想想呢，泡个私汤，哎呀，更不敢想了。在家里泡泡澡得了，不过也麻烦，还得清理浴缸呢。 对，哎，我告诉你，安利个好东西，然后。这样吧，我还是在音乐生活家当中给大家。 哎呀， 我先告诉你啊， 还留一手啊。 就是网上呢有一个叫一次性浴袋的东西，就包括大家在家里有浴缸的人， 哎， 还有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买一个，因为合成本单价非常便宜，一个大概都不到一毛钱。 嗯， 但是大家带出去的话，你直接张开，然后泡完澡之后把它撕开一个口子，水放掉，然后扔出去就可以了，特别简单，浴缸也不用清洗。 是，我现在发现了这个世界真的是有懒人推动的，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做音乐生活家，哎，就是我们能发现这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嗯，低调小医生，我觉得说的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呢都是这么想的吧。他说奖励自己可以休一个长假，愿春暖花开的时候，疫情尽散，然后呢我们可以去休一个长假哈。 哎，是的。月大妞说，以前呢我可能会奖励自己包包或者首饰，这是大部分女生的选择。 嗯， 但现在呢会奖励自己健身私教课。哎呀，因为年纪大了更发现健康的重要。 嗯，是什么促使你改变了这一点？是年纪大了是吧？ 对，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对于自己还是比较有了解的，我可能肯定会坚持不下来。 嗯， 所以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健身环，打算在家里玩健身环大冒险。 我告诉你，更健身不下来啊。下雨的说，当然是奖励一辆摩托车，大水鸟 YYDS 啊。我跟你说，这个摩托车是很多男生的心头好哈， 嗯， 都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我觉得 Dance Dragon 就比较厉害了，你本来就是

京移动 Plus 会员送优惠了，电费红包、美团外卖、优酷视频、喜马拉雅等100余款权益，月月可扔领一款，前两月每月仅需1元，发送会员优惠到100086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 音乐生活家，今天要继续为大家推荐美食。而今天这份早餐呢，是从2021年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一份投稿，这是来自我们的早餐分享人 Me Match 要教大家制作家庭版的烤包子。2022年我们的音乐早餐全新升级，大家可以继续投稿你的早餐美图，还有简单的制作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有生活小妙招、日用好物、穿衣搭配、生活方式，或者京城好玩好看、旅行游记攻略等等，也都可以发送给我们，作为奖励您可以得到指定日期送出点歌的祝福哦。今天我们的这个家庭版的烤包子，现在回复生活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家常，而且呢，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非常详细的把每一步的步骤都给大家写清楚了。首先我们准备牛肉馅、洋葱、鸡蛋、葱姜、花椒、大料、香叶、桂皮、八角、十三香、万能手抓饼，然后呢，我们再把蛋清和蛋黄分离，葱姜、大料、花椒、桂皮用温水泡上，这呀也就是做出包子馅水多嫩多汁的窍门了。我们把蛋黄搅拌均匀以后呢，把牛肉馅、蛋清还有十三香、酱油、蚝油和盐都放在一起，开始成一个方向搅拌，然后呢可以倒点泡的花椒水继续搅拌，大概来回3到4次，倒上洋葱继续搅拌均匀，把手抓饼就像图片上看的那样一分为二，放上馅料对折包起来就可以了，再刷上蛋黄液，撒上芝麻，放进烤箱里先预热，然后180度20分钟，或者空气炸锅里面180度10分钟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呢，还是烤箱出来的烤包子会更香一些，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一下。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 Me Match 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他说哇，最近真的好迷麻园诗人。这是2007年10月建立的一支乐队，也是作为云南新生代乐队当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新歌现在现在，把这支宝藏乐队安利给大家。 唤醒朝霞，听雨林大师声响，听时光一去不返的年华。当风轻击中而来，当触动你的心怀，当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一路来清明，想要飘风中一尘埃。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38啊，我们在这个音乐生活家当中呢，又学会到了一道菜品， 如何烤包子。嗯， 是你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生活呀，又有点像吃饭的这个方面来演进了啊。 主要是我们的小耳朵们太热情了。 嗯， 你知道在进入2022年的1月1号以后，我手头大概还压着5份早餐没有播。 压着，你知道，你知道这就是这个账打赋予了的感觉啊。 嗯， 2021年的时候呢，静宇经常说，哎，最近怎么 没 有早餐了呢？ 早餐了。 然后最近呢，就感觉是特别特别多哈。 哎，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想分享什么都可以。就像我们今年2022年的音乐早餐升级为音乐生活家， 嗯， 照顾到大家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嗯，是的。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跟今天你的音乐生活家有点像。 嗯， 就是该奖励自己点啥， 奖励自己烤包子。 基本上来说的话，一顿好饭是免不了的，对不对哈？ 哎，这当然是。 哎， 很多人其实都提到了，但是像饭说实话啊，现在日常就能达到。 嗯， 但是你说到过年以前了，那是不是得安排点好肉？ 好肉就食材得先挑好了，对不 对， 啊，对。 因为过年以前，我记得以前就小的时候年味比较浓的时候， 嗯， 每一次过完腊八节，我妈就开始筹划着要给家里买些什么了， 嗯， 就什么时候去买肉，什么时候买菜，什么时候准备家里的这些调料之类的啊。 对， 那如果现在呢您也开始给家里准备起来了，这份好肉一定不能错过，因为这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嗯，来自于顺心新源。来，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顺心新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新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限定券，顺心新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得到他们呢？嗯， 大家来到微信搜索一下顺心新源牛肉工坊小程序，新源安格斯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会奖励自己点啥哈。大家呢奖励自己的方式，我现在发现了，主要来说因为大家可能憋的时间太久了， 嗯， 说旅行的占到50%以上。 是的，啊，我也是非常想要一场旅行，特别你刚刚放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的时候， 嗯， 哎呀，我的思绪整个都已经跟着飘到海边了， 飘走了 啊 而且每一年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过于寒冷了，我就每一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去南方找个暖和的地儿待一段时间。 对， 我就特别想念那种穿着短袖穿着裙子然后在路上就是慢慢悠悠溜达的感觉。 嗯，你看你刚才说的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啊，但程新阳说了一个段子，说以前呢我经常说奖励孩子只压吧，孩子还不知道是啥意思。 嗯， 自从他看了跑男以后，他说那您呀，以后等你老了以后，我也送你一个指压板。你不是现在送我一个指压板吗？ 但是和小思说，如果经历了一段比较繁忙的工作或者出差，我就会奖励周末一家三口去住酒店。哎，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比较新潮的大家放松的方式了。以往我们会觉得说要出去出差或者说去旅行的时候才会住酒店。我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自己有家，我干嘛还要花那个冤枉钱，对不对？但其实这是你换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他说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区，随便溜达，吃吃喝喝都很放松。最关键的是你出去住就不用收拾屋子，不用做饭，对不对？<笑> 有道理，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不太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自从去了一趟这个三亚，发现三亚就是不停的换酒店住。后来我想，那回大北京也可以住一下嘛？谁给你安利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不就是我们的大鲸鱼嘛啊！但是我呢，后来觉得我去酒店是不是还得来点 BGM？ 我们来点花海怎么样啊？这是什么浴缸里撒上玫瑰花瓣是吗？因为何小思也说了，如果我去住酒店就一定会带上静瑜刚刚说的一次性浴袋，晚上泡个澡，幸福感加倍。哎，真的是，我们来徜徉在花海当中来感受一下幸福的味道。<笑> 没想到PD还是一个会泡玫瑰花瓣澡的PD呢。我送给你们，不行不行，那个画面太辣，我不敢想。 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 2022款 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

别诗炸出多少人啊！好多人呢听到这首诀别诗，以为我真诀别了。 上周的时候你不问我吗？为什么没有胡彦斌的诀别诗？ 嗯， 然后呢放了一首《再见杰克》，我早上太悲凉了呀。 然后今天自己又给自己配了一个诀别诗，我对我自己真的是很狠啊！做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哎呀 ，PD 感觉这是在诀别呀。 哎呀，但是我觉得跟我这个相比起来呢，我觉得我是比小美这一条就更厉害了。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给自己什么奖励吗？他说我希望在7:30以后。主持人可以实名念出我这一条，我特别想让我的老板奖励我不用加班，不用加班，6点准时下班，没有其他什么要求。 嗯， 就 是说我不要升职，我不要做管理，让我准时下班就可以。 做管理，这都是画的大饼吗？升职和做管理啊。 哎，但是大家确实发现了很多好物啊， 嗯、 像 Is 大默默说，我最近奖励了自己一套某品牌的虎年虎虎生威系列的羽毛球装备。 嗯， 毕竟啊，投资好了装备才能促进自己动起来嘛，是吧 ？PD， 哎，特别是。和你那个大胖脚的高级跑鞋，你是不是都忘了在哪里了？ 啊、我还真知道，我昨天和前天又开始重启了我自己的月娘养成计划，静鱼作证，对吧？ 你就默默养成吧，这次就不需要得到大家的关注了。 我 等你真的饶有成效的时候再来给我们展示好吗？ 饶有成效，你这么用词这么文绉绉的啊？颇有成效，好吧？ 最近把这些就是特别。宝贵的时间都带我们去各个声音星球当中去转一转、 嗯、 让我们觉得早上的时间还是比较珍贵的啊。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一会儿呢我们今天这期声音星球到底会放谁的作品。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话题，你会为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点什么呢？哎，想想这件事儿，我觉得哪怕没有得到奖励也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哈？ 而且今天很多人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休息，到年前了、 嗯、 加班啊赶工作呀、啊、都很多，那么好不容易休息下来了，包包聚是不是挺重要的？ 哎，是的、啊。 哎，最近呢，江疏影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杀青照，庆祝新戏《欢乐颂三》正式杀青。 哦，有三个、 之前传出来说《欢乐颂三》要筹拍，现在已经杀青了。 是这个呢，确实呢，第三部作品跟前两部呢是没有什么太大联系。联系是什么呢？都是《欢乐颂》小区22楼合租的姐妹、 嗯， 但是换了一批租客。 对，上一批搬走了，各自开展自己的新生活了。 哎， 所以这一批租客呢，展开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跟角色变了，演员也迎来了大换血。 嗯， 这一次的22楼的合租的姐妹们分别是江疏影、杨采钰、张嘉宁、张慧文、 嗯、 还有李浩飞。 听起来感觉也不是什么善茬啊。当然呢这个 善茬谁是善茬你说说。 一和二相比呢，这部三应该来说呢有点难以翻越前面两座大山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 IP 的构建本身就是比较需要呕心沥血的啊，所以呢慢慢的来慢慢来吧。但我觉得一和二呢还是留下了一些作品，比如说这首咖喱咖喱，对不对啊？ 你又把我勾到这个去泰国度假 准备去哪里呢？ 去印尼吃九层塔的美好生活里了。 好了，来感受一下吧，咖喱咖喱来自于牛奶咖啡。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无瓜，榴莲吃臭配香茶，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无瓜，榴莲臭臭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 PD 给我安排的东南亚两分钟之旅。 嗯，好，来来来，鼓掌，手动鼓掌一下啊！好想去东南亚度假呀！你知道，尤其是咱们大东 三亚也可以， 就是大冬天的，你知道吧？就现在本来又特别冷，然后你从外面感觉冷嗖嗖的，突然再听到这样的歌曲以后，你就觉得哇，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人间景色，但是不能去呢？ 哎，咱今天不是在聊 奖励吗？那不就是给自己一个奖励吗？ 慢慢怎么就变成了折磨？想得而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哎，是，但是你看这个用户0800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奖励自己了，因为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哇，你这个生活， 你快让 PD 帮我说句话。 他特别想要啊，基于他想要你这种生活了哈。就像查理普斯说的，确实，就算放空啥也不干，自由支配时间才是最棒的奖励啊。 嗯，魏魏说，随着工作正式转正，陪伴我3年的旧手机也下岗了。 嗯， 庆祝自己工作稳定的同时，也奖励了自己新的手机，希望真的可以在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开启全新的生活。 哎，大家呢可以自己呢去放放松，去自己奖励一下自己。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份奖励。我觉得哪怕现在没有办法去实现，想一想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哈。 哎，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快到年末了，你最想要什么奖励呢？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这个 feel 倍儿爽， 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儿、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一起上冰雪，一起向未来。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题信用卡火热发行中，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首年免年费，成功申办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礼，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元购生活类优惠券等多项活动，更有冰雪场馆票务、私教、驻华套餐产品满额立减优惠权益，详询中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你内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杰。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内心的声音，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一样，都是阴天为主， 甚至想象的声音。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来，我们先听这么一段话。 我到点了，我得回去睡觉了。然后我喜欢潘尼西林。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然后我喜欢那个 Click 15 Click 15， 然后我个人喜欢丰富的音乐，他们让我看到就是跟我不一样的音乐，就是我觉得音乐应该是有本能的那一面，有原始的那一面。对，就是我挺为大家高兴的，我觉得乐队真的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很好的活下来。谢谢你们。然后我岁数大了，回家睡觉了。好了，走吧。 这是在乐队的夏天，朴树说过的一段话。到点回家睡觉是他的风格，也是我这个失眠患者应该来学习的地方。当然，眼前的小乐和 Click Number 15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但是年过四旬的他显然更加纯粹，也有更多人喜欢。比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来自于生如夏花的推荐。是的，生如夏花是一首来自于朴树的成名曲，而朴树也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 New Boy 和青春记忆。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时间过得太快了，23年前朴树推出了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这一切仿佛还在昨天。1996年，23岁的朴树加入到了太和麦田。1999年，26岁的朴树犹如梦呓一般，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地哼唱着这一首《白桦林》。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 2015年，唱歌的少年回到了平凡之路，从 Cool International Playboy 到好一个白发迷途人，如今天真做少年，唱歌的找到了平凡的答案，四十不惑。而听歌的这群人，为人夫为人父，也到了30-40岁的年纪。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十几年前，朴树在《那时花开》里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那时的周迅直瞪瞪地看着镜头，仿佛看着自己如风的岁月。而那个时候我们也这么年轻，坚信自己会有不平凡的人生。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大家是怎么说的？ 啊，今天朴树唱的真的挺不错的。哎呀，啊、朴树唱的太好了，朴树让我破防了。没有没有没有、嗯，大家都在夸 PD 啊。Stream 说 PD 有想过节目效果这么煽情吗？ 我真没想过。 仰望星空说酷 PD 真是个感性的好 PD 啊。深入下话说，在北京最冷的三九天儿，在最普通的上班路上，嗯、收到了酷 PD 最好的奖励 对， 盲盒打开以后的感动，就好像是一个开着宇宙飞船的人，带领着我们遨游在宇宙当中的浩瀚银河当中。 嗯， 可能随意停在一个星球之上，打开他的盲盒，声音出来就会感动到我。 哇，大家对我的褒奖真是，你知道我这期其实我还是收着点，我本来有很多词我没敢往上啊，因为 就怕你们在上班路上哭。嗯、 对，因为朴树确实是很多人的回忆嘛，对不对啊？ 嗯、 没有办法，就这个节目效果这么煽情，也不是我想的。 嗯、 咱们明天换点别的歌曲，咱们就 从大老师开始吧，好吗？ 大老师，哎，可以， 让大家开心一点， 对，开心一点，这算是大家给大家的一种奖励嘛，哈。那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要。到底来聊点什么？来，让我们的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最近过得那真是非常的充实，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外加工作和工作，不说停，我就能说到今天晚上。嘿嘿，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呢，在繁忙的任务之后，总得有点放松的小环节。咱们呢也带点仪式感的东西，就比如来个小奖励什么的。啊，当然呢，在这儿也想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再忙几天呢，准备奖励自己点什么东西呢？今天就来聊一聊，在工作之后，你会为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哪些事情呢？ 哎，早秀大老师说的非常好啊！来，呱唧呱唧，鼓掌。 我们怎么就拥有大老师了？ 大佐老师也是大老师嘛，是吧？ 太吓人了，我就脑海当中就觉得大佐会冲出来唱《小小的人儿》啊。 崎岖，蜿蜒。连续跑步，看见一路向上的风景，也看见自己内心的向往。别克 SUV 家族 2.0T 加 9AT 黄金动力组合，匹配48伏轻混科技，酣畅动力助你迎难而上，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品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上冰雪，一起向未来。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题信用卡火热发行中，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首年免年费。成功申办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礼，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一元购生活类优惠券等多项活动，更有冰雪场馆票务、私教、驻华套餐产品满额立减优惠权益。详询中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Sun kiss my face, wishing for the real thing. Lonely and out of place.When I don't have you with me, does your heart stay the same on all these nights alone? Yeah, or is it just me hoping you'll come home? 'Cause I don't know if I can make you happy. No matter what the odds, I'm gonna try.I feel you with me. For now, our love will live as Jonas Blue 带来的 Don't Wake Me Up， 不要把我叫醒。放假嘛，就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别吵醒我。 今天周四，你清醒一点。你从刚刚就开始放，明天周五啦，明天周五啦，明天周五啦，今天还周四呢。 我跟你说，老白周一周二就开始放，明天周五了。他想放假的心更好，好吧？ 白 PD， 你不能这样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作为你会为自己的努力的奖励自己什么？我刚刚是想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想奖励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哈。 哎，没错。那还有想要实物奖励的啊？嗯、刚刚我不是有提到说有奖励自己一个小的金戒指嘛，对不 对,、 哎、对？ 但是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是你们这女孩喜欢这些东西，我们男孩我们就觉得说没有什么比饱餐一顿， 嗯， 或者说买个玩具更合适的了，对不对？ 但咱们今天这个奖品就有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有两份奖品要送出啊。首先呢，第一份奖品就是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礼品卡两份。上午十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号来回复一下9743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58减68以及满300减100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啊。 是的，上午十点前去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9743就可以了。 嗯， 那玩具准备好了，哎，像 PD 这样少了大鱼大肉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人， 哎、你怎么能把我形容成这样呢？当然我是这样的啊。 哎，你三级厨师嘛，对不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下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嗯， 那这样的牛肉炖牛腩啊、哦，太香了。 是 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顺心心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现金券。 对，生的熟的随你，好吧？ 哎，就是大家拿这个钱进去，没有任何最低消费。直接就可以带着300块钱的牛肉走，也可以买一点东西把它给抵掉啊。 是。 那么顺心心源呢，也是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 对，当然呢，你现在来微信搜索一下顺心心源牛肉工坊的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会值得拥有啊。 我们今天这两份奖品呢，都是在互动当中跟大家送出的，所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你会为自己的努力而奖励自己什么？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奖励当中了。 哎，仰望星空呢，他是这么说的，我准备奖励自己两顿火锅，然后呢，但是我后来想想，好不容易减下来肥，两顿火锅回来又回来10斤。 哎，但是我就觉得时间长了就会有思萌那种欺骗餐嘛。 哎呀，别了，人家思萌天天基本不吃欺骗餐，人家偶尔欺骗自己一下，我们不能这么欺骗自己啊。 小小小的小说，我家属又买了一个 PS5， 这是爱玩游戏机的小男孩， 太喜欢了、啊、 哎呦，我们家已经好多这种游戏机了，但是没办法，谁让他喜欢呢？哦，满满的宠溺感、 嗯、哇，你太宠了吧。好了，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花园以及听天FM的直播间，今天来聊一聊你准备来奖励自己一点什么呢？ 一起上冰雪，一起向未来。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主题信用卡火热发行中，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首年免年费，成功申办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礼，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元购生活类优惠券等多项活动，更有冰雪场馆票务、私教、驻华套餐产品满额立减优惠权益，详询中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拆开了爱情的保鲜，向外期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 像可口的樱桃，笑着对我说你好，甜蜜到炸掉，快乐摆在餐桌，我好想吃到饱，喝一口浪漫我就开始醉倒， 偶尔需要吃醋刺激味蕾，好让你发现我是多么可贵，加一点香烟，加一点冒险，幸福的滋味我调味， 拆开了爱情的保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由我做主，品味着爱情的酸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平淡浓烈我 却陪双眼的回忆，每天都要回味。 偶尔需要沉浮自己为累，让你发现我是多么可贵。加一点想念，加一点冒险，幸福的滋味我调味。 拆开了爱情的保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凭我感觉自由来挑选，酸酸甜甜由我做主，品味着爱情的酸甜，尚未期限是没上限，平淡浓烈我都不拒绝，酸酸甜甜都由我做主。 酸酸甜甜的感觉，哎呦，我就喜欢这种感觉。一说到奖励啊，或者现在出去玩啊，就应该让生活变得如此阳光，对不对、啊、 哦，我以为你是要给自己做顿饭，然后什么样的这个调料都给自己把味道加上。 我要做那种左宗棠鸡吗？或者酸酸甜鸡吗？ 但今天大家真的提到了好多，有单纯的想要一份休息的，然后也有想给自己买个包啊，买个化妆品。男孩呢，更多集中在想要买给自己买游戏机、嗯、或者说想要买自己一直特别喜欢的摩托车等等的。哎，你从就是给自己准备礼物这一点就看出来非常明显的男女思路都不一样。 是你怎么办？今天你说到的所有东西我都想要、嗯、我全都要。 你看缪斌的这个、嗯、我要奖励自己一套乐高新出的机械系列， 嗯， 42130宝马大摩托。 今天有想奖励自己真的摩托的，然后呢也有想这种想要这种小 玩具 的玩具 摩托， 玩具也要来个摩托啊、嗯、你看摩托就是男孩的这种大玩具哈。 哎，但是 ZJH 开启了自我反思，他说、啊、我就是那种即便在行动前设置了奖励，但一旦行动成功了就会非常开心满足有成就感了， 嗯， 反而对之前想象的奖励没有什么感觉了，也不想要了。 哇，那你 太好了吧， 你一定就是那种家长最喜欢的小孩。我就不是，我当年呢跟我爸妈说我要买一个天文望远镜， 嗯， 我侥幸好不容易考了第一名，我就磨着我爸去买、嗯、我爸就真的把那个月的私房钱都给我拿出来来买了那个望远镜啊。 哎，那默默说最近在看咖啡机，因为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喝，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买它。最近家里单位事儿超多，我觉得是时候奖励一下自己了。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如果真的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喝咖啡的话，你最好还是像我推荐 PD 一样的去买胶囊咖啡机。因为 家那个一次做五杯啊。 对，我们家一次最少做四杯，但是我最多可以消耗半杯，因为我没办法全部喝纯的黑咖啡，我必须得兑燕麦奶喝。 上次说好的把那三杯半给我呢， 那你倒是来呀、啊！ 你给我拿过来、啊， 我拿个大保温桶，第二天给你提过来，是这意思。 我们俩就这样吵了起来、啊。好了，既然你说到咖啡，那来点咖啡 in the morning。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音乐很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幸福年，星家人，星途汽车派好礼了！多重购车福利，首付仅需2022元，带走多重车主礼遇、定制抖音挑战赛、车主专享活动同步上线，详询400-002-2000或当地经销商。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 据说这些专业工种的师傅资历深的都挺贵呀。 不怕，找全包员就好了。 9万多装70多平两居室，不止工费，连材料、家具、软装都包圆了。 怎么联系啊？ 400-606-8866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两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来，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歌剧《图兰朵》的最新消息哈。 歌剧《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未竟之作，长达5年的呕心沥血凝结了作曲家的毕生心血。2008年，国家大剧院力邀著名的作曲家郝维亚为这部歌剧版的未完成的交响曲来续创。 他也成为了世界范围当中的第3位续写者，以及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版的这个《图兰朵》呢，将11度归来，共同邂逅这一位刁蛮公主。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哎，这个环节我特别喜欢啊！想想我们去年呢，就是做了一整年的热流行之后，还给大家推出一个榜单，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是不是啊？ 所以今年这个榜单是不是从现在已经开始码了？ 已经开始码人了。今天这位我就非常喜欢哈。 是的，宝藏女生刘瑞琦，有好多人认识她是在网络上看她的翻唱，她被全网誉为是最会翻唱 周杰伦 歌曲的女生。 是， 对。但她最近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单曲，叫做《毫无逻辑》。 对，她就说她自己翻唱的这个感觉是毫无逻辑，跟静瑜跟我 battle 一样啊，毫无逻辑。 人家可没有这么说啊。 开玩笑了啊。当然他这次所谓的这个毫无逻辑呢，说到的是自己的思绪。他就觉得在思绪当中，比如说喜欢一个人或者是想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一会儿呢，就是想你时你在闹海啊，占据你整个世界的失眠啊，就毫无逻辑的感觉。 对，可能思念的尽头，所有关于你的一切都会变得毫无逻辑。其实也是一种恋爱当中的甜蜜了。 是，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全新单曲《毫无逻辑》，带来无尽的思绪。 思思又念念，默默又念念，关于你每个小瞬间，都占据了我整个世界的失眠。断点又线线，渐渐又偏偏，你离开的片段在循环，好像跨越时间，按下暂停键。 毫无逻辑，来自刘瑞琦。 哎，这首歌曲呢，能够听得出来，确实呢，他在思念当中呢，毫无逻辑。但是我后来想想，刘瑞琦原来唱周杰伦翻唱的时候，其实挺有逻辑的，每首歌曲其实都能够加入自己的调调。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他翻唱的好，而不是去唱一首 KTV 的感觉哈。 哎，就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我疯狂给大家安利的周董惊叹号那张专辑当中的《My My》， 嗯， 这是2011年的一首歌曲了。哦，刘瑞琦真的给他唱出了完全新的一个感觉。 是， 当然也是因为改成了女生唱比较舒服的那个 key 嘛。 嗯， 哎，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刘瑞琦的相关的一些作品，包括他的一些翻唱的作品，很好听。 忽然想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本来是周四，本来我们俩 K 歌是在这个时段哈，上次你还准备跟我一起唱 My My， 后来唱两句以后，我呢不太熟词 ，K 不对， 你那 K 不对，就感觉咱们俩点了一个番茄带鱼，你不吃番茄，我不吃带鱼。 哎，但是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早音乐秀2022年的全新变化，就是我们从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变成欢乐大家的365天。 哎， 那么从今往后呢，周六周日也有早音乐秀的欢乐陪伴了。 是， 我们把备受大家喜爱的周四欢乐上班路变成了扩容整个2小时的早秀 KTV， 在周六为大家奉上。那同时呢，我们一起伴着歌曲跳起来的早秀跳舞节就安排在周天了。周六周天，如果大家跟我们一起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相遇哦。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来聊聊你会奖励自己什么。来，我们继续奖励一下自己，来听到这样一种轻摇慢慢的感觉，来自于西原健一郎以及 Mabuna 带来的 Our Love。 至于 Jesse Pump 大师西原健一郎带来的一首歌曲 Our Love 啊，他当年呢在北京的那一次的这个小型的 Live House 当中呢确实万人空巷，也非常希望这样的大师呢能够再来一次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奖励。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在空闲之余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音乐人来一场演出的话， 哇， 也算是一个奖励哈。 这个文艺鹏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啊。 文艺鹏， 你看刚刚声音星球主理人带大家进入了朴树的音乐世界，然后呢现在又给大家放了西原健一郎，所以我有点犹豫，接下来这段小视频是送还是不送呢？ 你都已经截好了，而且截得我这么五体不勤、四肢不分的，你就送呗。 是这样的，每周四的时候，我们不是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会欢乐大家的上班路，那么现在改到周六了以后呢，周四就给大家发福利。上周的时候不是也有 PD 的小视频送上吗？ 哎， 那本周呢，鉴于继续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就看看哪些小耳朵现在还在路上，所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一下惊喜两个字 啊，惊喜 就会收到一个惊喜的小视频，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有惊喜。 哎，一定要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发哈。如果你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的话，什么也收不到哈。 是的，那么上周的关键词是浮夸，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大家可以一并回忆一下哈。关键词分别是浮夸还有惊喜。 经理现在学坏了，你每次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才发，你让我都一点辩驳的余地都没有。 你辩驳什么？那不是你自己跳的吗？ 就是你这个让我失望的程度，有点像最近的这个金扫帚奖。 哎，我觉得今年这个金扫帚奖一点也不让我失望，因为他颁的就是我内心当中的金扫帚， 就是最让人失望的影片嘛，对不对？ 对， 当然了，这个金扫帚奖的目的呢是鞭策和激励华语电影的创作。这个网络票选的期呢是10天，共设置最令人失望影片、最令人失望导演、最令人失望编剧，还有最令人失望的男演员和女演员5个奖项啊。 哎，其实就很像一般的颁奖典礼当中会设置的最受观众欢迎男女演员、最受观众欢迎的导演、编剧等等。 哎， 我们来看一下入围本届金扫帚奖初选名单的麻花系参与影片，就有刚刚上映的《狸猫换太子》《日不落酒店》《测谎人》《遇见喵星人》等4部。 好多 但确实我觉得去年麻花系有点败口碑，像之前 的佳作累积起来的口碑被这一步一步的令人失望的影片，着实啊，需要在春节档的时候来上一两部晚尊的了。 你说的非常对，最令人失望的女演方面呢，也有马丽两部影片来领跑啊。另外呢，关晓彤凭借着《图兰朵》《魔咒缘起》，还有呢，马思纯凭借着《第一炉香》，郭采洁凭借着《曾经相爱的我们》，记忆切割，克拉拉凭借着《深爱遇见喵星人》，以及辛芷蕾凭借着《古董局中局》，哦，都是名角啊，杀入重围啊。 哎，但这些影片确实让人一言难尽。在最令人失望的导演初选名单当中，也不乏有王晶啊、包贝尔啊这样的金扫帚的常客了啊。但同时呢，也有新晋入围的，比如许鞍华，今年也真的就是栽在这个《第一炉香》上面了。 对， 还有像郑晓龙导演， 名家大导， 名家大导都意外的加盟到了这一次金扫帚的最令人失望导演的角逐当中了。 你有发现咱们俩刚才播这条新闻的时候，咱们俩的嘴脸 就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感觉，是吗？ 但你既然说到《日不落酒店》，那我觉得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片子好不好看我们先放在一边，但是有的时候它的主题曲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来 是真的是腾格尔的《日不落》吗？ 对，来听听腾大爷的《日不落》啊。 天空的雾来的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歌咏蓝波发芽着云，心头都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唯有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唯有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晨的心发誓写的约，你就是千言，你就是情节，我的爱你广场上人群，唯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你这个嘿有气无力的， 就中气十足的大爷有点难学。 对啊，你立刻被这个滕大爷玩爆了。但是你知道刚才有人说，就是滕大爷这首歌啊，真一出来，我一杯热茶直接泼自己脚上。 好美不美非遗说，这个日不落真带劲啊，哎呀滕老师可以的，本来有点饿了，这一句喊出去啊，我觉得我都没有那么饿了。 但是确实啊，刚才有人说为什么选这个版本，不是我选的，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日不落酒店当中的主题曲，就是那首歌曲就是他翻唱的， 只能说片方选的好啊、哎。虽然影片入围到了最令人失望影片，但是主题曲哎却是令人惊喜的主题曲。 是王颖辉呢说，如果二二年我还能一如既往的努力，我就准备奖励自己一把心心念念的 Gibson 的木吉他，用它和爱人一起唱出最美的情话，最动人的歌谣。哇，文艺青年的这个调调就果然不一样啊！ 哎，是的，哎，那 P D 就经过一整期节目快结束了，你想好自己要奖励自己什么了吗？奖励自己50节舞蹈课吧，好不好？精进一下舞蹈艺术，这样大家再发送惊喜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的这条视频就不会这么的尴尬。 那你给我一首白色羽毛的时间，让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好不好？ 我跟你说，哎，我从 PD 油腻的舞蹈当中居然看出到了一丝丝的可爱。 我那是可爱的油，那个油腻，哎呀，好吧。 今天有一个小视频的惊喜，发送惊喜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会收到了。漫过梧桐，迎着风弥漫着你离开的苦衷，公园里那几不塞的耳朵给我歌声你笑容，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墙上依旧悬挂那幅候鸟月动，想要送给自己的礼物，没错，就是一桶羽毛球，哎，充满了白色羽毛，怎么样？ 哎呀，你这个人， 我放个白色羽毛，我就给自己羽毛球。那然后我刚才放首花海，我就送自己一个花瓣玉。 哎，对呀、啊， 我送自己礼物有这么简单的吗？ 所以你看，天真驾到就问了 ，P D， how do 油度？ 哎呀，好讨厌， 这个 度 是肚子的度啊。 哎呦，你老师啊， 好度油度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新年给我自己送的这个就是送一个理念吧， 嗯， 那就是好好减肥，好好健康。 那就给你推荐一下今天备受大家欢迎和关注的虎虎生威羽毛球装备，那又有白色羽毛，还可以让你运动起来，减掉你的好度油度、啊、嗯， 那你这个你新年准备给自己送什么？就那个虎爪子吗？ 对，我刚刚说了嘛，就握住小幸福，哎，抓住小幸福。 好，但节目的最后呢，我准备送所有人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好不好？冬天呢，让大家自己再稍微感受一下春天般的温暖，想想自己送自己点什么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实现理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啊！ 哇，今天是上价值 PD 啊！ 嗯，价值 PD。 我突然发现我没事干了，那就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汽车音乐会。明天还是我们俩，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 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卡笑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等下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神州跨越，南北共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晚七点到九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中国歌曲排行榜2022年继续攀登。 春节值班吃饭难？ 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的工作餐啊，自助餐、风味小吃、合餐任您选。 春节订餐就选丽华快餐私人定制。 东风汽车集团首款性能级智能电动 SUV 蓝图 Free 31.36万起，可油可电，新增小客车指标或指标未使用用户到店试驾可享200元礼券，欢迎致电蓝图空间和生汇店8777-0998。